第二十一章，懂得享受没有的拥有，才是真正的拥有。人一旦拥有了什么，就会被那样东西同时拥有了。人有了钱，就会变得怕死；人有了权，就会非常害怕丢失了那份高官厚禄。人喜欢穿金戴银来演戏，但同时又怕被人标心打劫。比如说，你一旦拥有了一部百万名车，个车同时亦都拥有了你，因为你要保养佢，帮佢打蜡，替佢买保险，怕佢俾人偷，怕佢俾人刮花，怕揸住佢撞亲人，要同佢买或者租翻个车位，要花时间去打油同洗车，喺路边等车位，仲要计时收费，交呢个执照费啦、公路税等等，有时唔小心仲要交下罚单。请问你到底系边个拥有边个呢？是你拥有了车，定车拥有了你呢？想下，如果你没有车，地铁、巴士、火车、的士这些交通工具随时都是你的，你却不必负任何的责任，看似什么都没有，其实是真实的拥有。你拥有事业、大屋、靓车、娇妻、细路，所以你要为他们付出你的一切，没办法轻松自在地过日子。你说负担很重，但是这些不是你自己当初想拥有的吗？人要懂得知足，就似一个房间好暗，你打开手电筒，佢就会能够照亮成间房间。但系如果房间开咗好多灯，咁手电筒嘅光就冇晒作用。呢、这个就如同当你拥有得越多，你就会觉得自己其实乜嘢都冇拥有到嘅原理一样。以前学生时代可以跟同学去食个麦当劳就非常开心，但系而家去到大餐厅食饭，唔系对啲菜式拣三拣四，就会对啲服务员嘅态度嫌东嫌西。当人拥有越多嘅时候，就越难满足，因为胃口会变得越大。就好似如果你的薪水只得2000，老板同你加薪加到500，你一定会开心到不得了。但系如果你的薪水是30000，就算俾够你1000，你都不会觉得太开心。仔细咁谂一谂，你真系需要拥有的真系有咁多咩？消费主义激起的疯狂欲望已经吞食咗我哋嘅灵魂，就好似碌卡一样，明明赚的根本就冇咁多。却因为一时的虚荣心，买名牌、名车、名表去晒命，到头来被银行逼到走投无路，最后要行街走佬兼跳楼。试问你晒命那份快感可以维持几耐呢？但是反观现在的卡奴，不知道检讨自己的虚荣心，同埋只想享受不愿付出的病态心态，一味只怪银行催讨无人性。现在的政治人物和媒体只会一味地讨好市民，便认为这些是民意。试想一想，如果每个都抱着卡奴的心态，银行一旦负债多于资本，每个银行都出现危机，难道就不会引起全国金融危机吗？一旦全国金融秩序大乱，不会影响全国的人民吗？难道那些循规蹈矩的人被牵连就公平吗？虽然银行讨债的手法不是好人道，但是你做的事又何尝人道呢？你要人哋喺你嘅立场多谂谂嘅时候，自己可曾先为自己或别人嘅将来多谂谂呢？依家嘅社会价值观真系本末倒置嘅，甚至有啲卡奴仲话系因为经济不景气，所以逼不得已只会出此下策嘅啫。唔该，涉高嘅枕头谂下啦，经济不景气系全民与政府应该共同担当嘅，点会净系叫银行嚟担当呢？呢种鸵鸟心态真系可笑。好多个豪宅嘅主人因为事业过于庞大，太过忙碌，所以根本就冇太多嘅时间享受佢嘅豪宅以及嗰啲千万装潢嘅设备，反而佢哋嘅家庭工人仲比佢哋更有时间嚟享受佢哋辛辛苦苦嘅成果。有时啲工人俾人哋睇起上嚟啊，仲似屋企嘅主人啊。就算你有100张床，你一次只不过瞓到1张嘅啫；100对鞋啊，你一次亦只不过可以着到1对；100个名牌包包啊，你都系一次孭一个，何必将自己搞到咁攰呢？有个富翁拥有了一粒价值连城的夜明珠，他怕被抢，所以呢就不敢带出门。他亦为了怕夜明珠会失窃，同他装了个百几万的安全措施。有一日，他向一个智者炫耀他那粒夜明珠，个智者欣赏了一下，就对这位富翁说：多谢你将他送了给我。个富翁就即刻好紧张咁讲：我冇话要将粒珠送俾你。智者就笑笑咁话：你愿意借我欣赏，对于我哋呢啲咁嘅人嚟讲，就同送咗俾我哋冇乜差别噶咋？唔系呢粒夜明珠，你除咗攞嚟欣赏之外，仲可以攞佢嚟做乜嘢呢？享受佢，并唔一定要拥有佢，唔系咩？一个富贵嘅人系不在乎佢拥有几多嘢，真正在乎嘅系佢对自己嘅要求究竟有几少嘢。一个人如果只为需要而活，咁佢系永远都唔会觉得自己穷嘅。 但如果他为了想要而活的话，那他就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富贵了。好好地想想，什么才是真正的拥有呢？